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不用你帮钱，不用你帮粮， 让我帮你们家一个大姑娘。把你戴眼镜，他还搅着自己的脸面不小呢。可笑他牛老大照彩礼，定让他没招可想，自己退堂啊。 你明知我们家那穷的指头凉啊，闹饥荒家里时常没有隔夜粮。 缺手巾缺盆烧碗，缺了水桶还没有水缸啊，穿不上放不下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提了算卦破乱衣裳不换样。 急了折腾穷的，再说我牛老大也不是不会过日子，可人家批我是小生产，把黄岩给我拔了，苹果树给我拉了，豆腐锅给我砸了，说自 年来熬食过嘛， 老嫂子来了 啊！ 老嫂子，你屋里坐呀。 啊，行啊，行啊。 哎，老嫂子，你坐下。 啊，好好好好好。 老嫂子，你找我有事？ 啊，还一直没对象呢。 那忙啥呀？日透亮啊！ 这二年走富路，你富得响当当啊！ 我们家那苍蝇饿的叮门框啊，耗子饿的啃泥墙啊。 粗粮细米堆满仓啊， 娶媳妇我打不起呀，香和棍啊， 我陪送李贵家皮箱啊， 上千的洋钱我还拿不起呀， 起身心棒更香肠啊， 你闺女怎能嫁我们穷的穷家穷小伙儿？ 咱们家住南北庄，那跟爹我吃七香啊！你们村儿分作一个人道，不老的是金丝羊，哎，人又骑马又壮，那有钱又有粮。那拖拉机呀、啊，抽水机，发电机，磨米机，是一个字儿的轰轰响。桌上便匣子把戏唱，就连你这老头子也上船扛啊下船粮啊，你真是啥也不缺，就缺我们家的小玉房，来把你的儿媳妇当啊。 哎，这回嘛，我同意。万一我将来要有受穷日，往回领姑娘， 你就放心吧，你没听那电匣子天天都在响，倒让咱走富路越走越亮堂啊。 哎呀，说了半天呢，你才说到那点子上。 那这亲事？ 这亲事啊，这亲事还得再商量。 哎呀，我说他大叔啊，我好话说了九千六，累的我舌头直发皱，这亲事儿你还不吐口，你准得让我掉俩眼泪，你看着才好受啊。哎呀， 哎，老嫂子，哎，老嫂子你别哭啊。 啊，我没哭啊，我没哭啊。 老嫂子，我就实话告诉你们 啊，

呀赵州桥啊， 天气妙嘞 扎公馆， 吩咐老汉 女王长啊， 谁要有状 快来告， 不然马后 告不着啊， 王长马汉 不太慢， 走上街头把锣敲啊， 把锣敲来把锣敲来，烧起锣锤铆劲敲吧，通我不是大马勺，又进砸来又进走，这又敲又打不断条啊，过往行人别发毛，走道你先站站脚，飘飘你先绕下条，这坐轿你先停住脚，这背板你也伸伸腰，敲锣不为别的事啊，只因来庙门，有仇你就往出刀， 有理你就别烦恼， 真有恨他能替你消， 没事可别瞎了， 是没理休想来放镖， 行凶你就别想跑， 是算恶你也别藏猫， 没法你就别想躲， 这犯罪绝不把你饶，心皮不能当水瓢啊，吃里包火真得着，你下面鸡爪一块熬，你准得抽筋带弯腰，小鬼都不闹，要来了四个小土豆，少带三根咸菜条，小米儿走少半瓢，还有那圆的胡的黄瓜尖的香喷喷的金道刀的两个年豆包呀，哎，你俩趁热开齐吧，路过咱这呀赵州桥，传话有官开旗道，要替百姓把冤消， 他可是刀做难呀报恩正， 正是那铁面无私黑老包啊， 闻听一声包拯道，不由老身泪滔滔，含冤不屈十八载血耻平安，再今赵儿啊为娘我要把状告，你前去走一走， 你老没事快用饭，是姑姑告状为哪条， 娘让你去你就去，是沉冤报血恨难休， 母子相处十八载，有冤咋不对儿小， 只因为娘冤枉大，你要知道也没招， 是有冤就该早去告，为啥单等黑老八， 只有他能断此案，别人娘都信不着， 要告我的咋去告，你快把冤情对儿小， 你的公馆见包拯是站着讲话别会着，就说娘有冤枉事，我要当面对他小，你叫他不骑马是不做教徒，不耳行道，还有 告状都得到大堂告，人家哪能啊再说见官不下跪，十有八九得沾包，大人要是炸了庙，而这个吃饭的买卖只怕长不牢，脑袋准呐、啊，开票啊，妈呀，那我还得做糕你的妈呀， 中华孩儿你把宽心放，不用害怕别发毛，他不怪罪还罢了， 胆太小，只怕大人不听着， 娘让你去 去是孝子，你要不去是孬狗，老娘我要生气了。 哎呀妈呀，妈妈你别生气，妈你别生气，我去还不行吗？妈呀，孩儿宁可脑袋掉也不叫娘你呀、啊、说声道，我去大着胆子出汗腰啊。我端起剑把听起来高啊，迈步就把大堂上笑嘻嘻的叫老伴儿啊， 王朝一见心头怒啊，西门脾气杀人斗狠，胆大狂徒太不理是正儿，多亏为那条 中华一见是不好，跪倒在地忙求饶，不是小人不下跪，我妈让我这么着，她说有件冤枉事儿，让我来找黑老包，我妈让我来的。 包公闻听虎眉皱，告状之人你听着，不懂堂规我不恼，呈上状纸待我瞧， 我妈是个双膝木，小人从没呀、啊、上过小，因此不能写成状，恳求大人担待着。 没有成状当面讲， 可叹我一见大官说话嘴就瓢啊， 恕你无罪慢慢讲， 多谢大人把我饶。我母不是生身母啊，他曾讨饭受煎熬啊，十八年前桥上遇认他干妈住寒窑啊，干妈说他的冤情比天大，请你亲自到寒窑啊，让你不骑马来不坐轿，是徒步而行不辞劳啊，我妈说你要能去还罢了，若不去不是真包是假包啊。我这么说的咋的？ 包公闻听啊，心难想啊，这状到底是啊真蹊跷啊，自古告状把官找，本官心的着，我要不到寒窑去，怎替贫妇把恨消？想到这儿，包公却身离虎背， 后跟马汉女王朝啊，范仲华带路。我既要啊顶一遭啊， 有嘞中华 老道现在门外等，有缘你快呀、啊、对他瞧，我扶你老七告状 来，这可是真老包， 不光真包来到了，这还有马汉帝王朝 要 珍宝感情好，叫他一人进寒窑，别人谁也不行进，叫他们站在外边先等着。 妈耶，不是孩儿不先叫，你老别在呀，出高枕方才上堂没下跪，脑袋差点被开瓢，你不出营怕不妥，大人怎能进寒窑。 娘教你去你就去，是再说别的用不着，你要快去是孝子，你要不去娘心焦，老娘我可报复了啊。 哎呀妈呀，妈你别死，妈你别死，我去我去我去，那个行了妈呀。 好， 中华我无奈出窑外，好问大人听根苗，我妈说不能出来把状告，他让你独自一人进了寒窑，你要进窑还罢了，若不然不是珍宝是草包，你趁早摘下乌纱帽，是不如回家卖切糕，何管那个呢。 包公闻听心难想，贫苦身家 可真刚啊，人穷志高我不恼，若怀恶意我不吵啊，料他必有为难处啊，不然怎能不出窑，他让本官把窑进是对本官心得着，我若不为民做主，不是珍宝是假宝啊，既然已到窑门外，我何妨进去瞧一瞧，料他把窑进呐，手扶纱帽打哈腰，我往那旁松儿不是见一贫妇坐炕梢，满头白发双膝木啊，衣裳破旧不忍瞧啊，老人家你有什么冤枉事说出来，本官为你打呀恨来消啊，老人家有什么冤枉只管讲， 老身的冤情比天大，怕你官小管不着， 包老在朝官一品，御赐三口同他刀啊，有冤你就只管告，王子犯法我不饶，莫非你把县官告， 我不听， 莫非你把周光告， 周光跟我挨不着， 莫非你把大臣告， 大臣不用我多劳， 莫非你把王侯告， 王侯我不把心操， 贫妇口气也真不小，莫非你要告当朝， 我正要把那皇上告，这回你算说对了， 既然要把皇上告，不知告你哪里挑， 情愫不知你是真宝还是假宝， 真宝假宝如何知晓，你双目失明啊看不着啊， 真宝假宝我准知道，你叫我摸摸你的后脑勺， 看起来这贫妇来头不小，怎知我后脑勺上有说道啊， 你快往我的跟前儿，倒是离得太远够不着， 无奈走到他跟前儿，转身递过后脑勺， 你的个大我个小，站着叫我够不着， 百姓见官偷得贵枣，谁见过官见百姓放到贵枣啊，保证我有心不下跪呀，怎奈贫妇年事高，全当他是高堂母，今日我何妨跪倒吧，保证过了袍跪在地。 好好摸摸，别上当受骗。 要把月子忙完， 将我怀抓之礼貌， 把皮扒掉完， 偷偷地往哀家 皇上告啊， 不请我的 亲生子，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 真宗信了 刘妃的话， 拿我问罪 要开刀啊。 要生一季呀， 半夜里有爱人来， 把弓烧啊， 多亏那好心的童娥 来报信呐、啊， 我这才连夜出宫 马命逃啊。把尸首找啊， 跳进那大火之中 被烧焦啊， 哀家我出了京城 把饭讨啊， 那一天逃难来在 赵州桥啊， 这一次范仲华 来到了啊， 我母子相依为命 不想再还要啊，十八载呀， 每日以泪洗面， 很难笑啊。 我不想 一双眼呐、 啊，眼睛啥也 看不着啊。若是闹不好，这闹得长不老啊！包拯若不离此案呐、啊，天理良心谁难饶？纵然保住安冤父去把罪遭啊！包拯我有心离此案之阻力重重比山高，万一若是闹不好，这闹得长不老啊！包拯若不离此案呐、啊，天理良心谁难饶？纵然保住不杀，冒死骂名千载最难逃。想到这二四鸟跑，忙跪倒。陈包拯接驾来迟，忙困扰啊！ 爱卿，莫论什么早和晚，前来接 不杀，冒死骂名千载。 在最难逃，想到这二次撩袍忙跪倒，陈宝珍接驾来迟忙困扰啊。朕谢恩忙叹气，忽有胸中啊永不逃啊，知道是民间多有不平事，却原来宫中也有汉人要此番回朝奏一本，出现包裹正对角跟着国会大臣司马哪里有被刮钱刀啊，本府正忙朝马汉快被叫啊，护送太后驾还朝啊。换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我可受不了啊，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您从见天日比啥都好啊，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而知道你老弟小腿不好回，皇宫睡炕头可得睡炕勺啊，而知道你老弟眼神不好走到这个千万叫人搀不着，而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吃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啊，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儿兄美好独行，所谓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老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你了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半株花坠的磕头眼泪哗哗掉啊。 Yeah.